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92集夜谈。 次日，萧迟也在院子里接到了猛。猛停留在交战地数日，浑身都是血屑，爪子脏得不像样子。萧迟也架着他，给他清理羽毛和爪子。古今进来轻声禀报了几句话，萧迟也回过头，在小雪间看见了陆广白。陆广白才给陆平烟磕过头，进来后并不入屋，而是坐在了檐下，看着萧迟也走近，忍不住感慨道： 你这小子这半年是不是又长高了？ 我都这个年纪了。 萧迟也放开猛，坐在了旁边，解着臂腹， 已经不会再长了。 陆广白淋着雪看着他： 你还会变得更加强大。 萧迟也摸着臂腹没有说话。 我给你讲几件事情好吗，策安？ 陆广白喊着萧迟也的字，不再把他叫阿爷，这意味着萧迟也不再是狼崽了，他能够和陆广白平起平坐，不仅仅是弟弟。陆广白看向庭院： 你知道你大哥的过去，但你肯定不知道大帅的过去。我们最早在启动的时候，戚家没有嫡子。戚时雨决定在庶子里找个能干的人，但他挑来挑去都没有找到合适的。那个时候大帅说他要当将军，戚时雨当作玩笑，我也当作玩笑。我心想哪有女人做将军的，他能捏起绣花针就不错了。可是他那么坚持，戚时雨就把他放进了苍郡守备军里，搁在自己眼皮底下。 戚竹英一腔热血地扑了进去，但他很快就发现没用，他在其中格格不入，这里没有人愿意接纳他，更没有人愿意听从他的调令。他们对他很客气，那只是因为戚时雨。 于是他执意到边军来。 陆广白接着说： 戚时雨把他托付给我爹，但他很不听话。那会儿我家里还有兄弟，我根本不想做将军。他来了以后，我以为自己终于不在垫底了，谁知道他那么强，把我们都甩在了后面。 戚竹英拿出绣花的耐心对待自己，他听惯了嘲笑，甚至知道他们在背后怎么说他。他像是不会生气，仍然留在边郡。陆广白拂开膝上的雪花： 戚时雨仿佛不再管他了，他就被扔在边郡。我们在黄沙里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想要占他便宜，他被那些人拽住了脚踝，他们让他滚回家，但是他只会说不。他靠着手脚甚至是牙齿爬出黄沙，摔得鼻青脸肿，那气势简直要吃人了。 可是当戚竹英站在沙丘上时，他却失声大哭起来。他濒临崩溃地喊着：你们这些狗屎。他扯住陆广白的衣领，一遍遍痛苦地质问着： 我哪里不行？你说呀，我哪里不行？ 陆广白心有余悸地说： 我当时要吓死了。 萧迟也问： 然后呢？戚时雨把他带了回去， 然后他擦抹干净鼻涕眼泪，又自己拖着刀回营地了。 陆广白说到这里跟萧迟也一起笑起来，但他紧跟着叹气： 后来他立了小功，按照规矩要升小旗，我爹同意了，却没有人愿意归他管。他在那里从天亮坐到天黑，最后问一个士兵为什么不肯跟他，对方说：因为你都提不起鬼头刀。 边郡守备军不用鬼头刀，这种刀又重又沉，他们也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的提到战场上。然而戚竹英像是信了，他从此抛弃了原本使用的细刀，换成了鬼头刀。 太可笑了，我当时觉得他很蠢笨， 仿佛永远不明白，所有人拒绝他并不是因为他能力不行，而是因为他是个女人。 这个时间对戚竹英讲过最多的话就是可惜是个女儿身，但是他自己从未这样想过。他认为做戚时雨的女儿没什么不好，就像他认为有人喜欢绣花，有人喜欢战场，也没什么可奇怪的。陆广白再次看向萧迟野， 戚时雨最终还是把他带回去了，他回到苍郡仍然没有放弃，跟着戚时雨的主将们什么都学。他的惊人天赋早在那里就展现过，只是没有人肯欣赏。直到那一年的那一场仗，他的兄弟们抛弃了戚时雨，苍郡里没有人出来迎战。戚竹音在那夜里策马跑过无数人的门前，吃了太多的闭门羹，他不顾一切地离开了苍郡，声嘶力竭地游说各大守备营，不论有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，最后他像你一样接回了父亲，那成为了他名扬天下的开端，让他从此站到了万众瞩目的地方。屈都不肯给他爵位，也不肯给他赐封，多少人以为他会畏惧，但是策安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像站在黄沙里那样痛哭过。他在这些磨练里飞速成长，戚竹音能做启东五郡的兵马大帅，不是被逼的，而是因为他可以，他就该站在那里，他天生属于战场，你也一样。 晚上虚实南北聚集，萧迟也先连，沈泽川牵着萧寻弯腰入内，堂内的议论声暂停，萧寻自己摘掉了风铃和护袖交给古今，然后目不斜视地到了父亲身边跪坐下来。戚竹英趁着这个空隙偏身小声地问路一只， 你们该不会把儿子送给人家了吧？ 陆一之双手捧着茶盏，还没有来得及回话，就看见自己儿子如有所感转头看向戚竹音，他也小声地说， 糟了，寻儿听见了。 萧寻对戚竹音行礼，戚竹音心虚地喝茶。萧寻长得像萧继明，但不像父亲那样儒雅随和，他不太爱笑，板着小脸的时候显得格外严肃。陆一直愁道， 唉，这到底是随了谁呢？ 那边沈泽川已经落座，他左右分别是萧迟野和姚文玉，以萧迟野往左就是离北阵营，以姚文玉往右就是启东阵营，他们中伯人最少，但最不容忽略。戚竹英对沈泽川说， 中伯现如今还有三州没有收回，我们希望府军能够在明年冬天以前完成中伯统一。 如果大帅肯对樊登两州高抬贵手，我自然乐意之极。 啊，这不好说啊，屈都如果强令我讨伐义王，我也没有办法。 戚竹英笑起来，姚文玉知道戚竹英的意思，他不是没办法，他是想靠义王从沈德川手中换到明年的军粮，给自己进攻亲属部做充足的准备。姚文玉平和地说， 大帅既然能坐在离北，放弃讨伐义王也只是一句话的事情。 南北战线都要统一了，戚竹英先后几次对屈都的调令视而不见，他如果真的怕就根本不会到离北来，但是戚竹英就是想宰这一刀，他已经穷到这个地步了。 我到离北来神不知鬼不觉，这可跟抵抗军令不一样，你们慈州今年动静这样大，我再不打掉义王，你们的教场就要摆到丹城门口了。府君这个称呼也值得玩味，在我看来跟义王这两个字没有差别。 那就误会大了， 沈泽川笑了笑， 从茶州到敦州，我们慈州都是在按规矩办事，府君算什么了不起的称呼，现如今明文规定的律法里都没有说他不合适，我只不过是慈州州府的客座罢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